菩萨八大宏誓度化众生，佛以神力加持佢，使佢得到普等三昧。普是普遍，等是平等，普遍平等。 普等三昧究竟是乜嘢呢？乜嘢三昧能够普遍平等呢？普遍就是世出世间，一切有情众生都能够修。平等就是等觉菩萨，我哋地狱众生亦能够同样修呢个法门，能得同样成就。你谂下，呢、这个普等三昧系乜嘢呢？系 念佛三昧，就系呢一句阿弥陀佛。 呢一句阿弥陀佛就系普等三昧。除咗呢个法门之外，仲有边个法门能够平等成佛呢？禅，你去睇睇六祖坛经，六祖只接上上根人，中下无份，不平等，不能普遍。 三根普披，利顿全修，就是正宗。 十方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接触到正宗经典，自知道有普等三昧，以这个方法来普遍度化一切众生，就同如来度众生无二无别，决定没有过失。虽然自己的境界仲未成佛，仲未成大菩萨，你开个药方用个药，是同如来开的完全一样，仲会错咩？ 诸心总持， 总持是指法门，梵语陀罗尼，翻译成中文是总持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普等三昧是指名号，执持名号就是诸心总持，就是指这一部无量寿经，指念佛成佛的法门。有很多同修你问我，你过去讲了很多大乘经典，现在都不讲了，就专讲无量寿经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过去我讲过十几年的花严经，现在我还是讲花严经。我讲花严经的总持法门，我没有将花严经写去，古人讲这一部经是中本花严，我以前讲的是大本，大本时间太长，听一遍好不容易，中本文字少，讲说的时间短，大家修学起来很方便。 本经就是大方广佛花严经的总持，亦即是整个大藏经的总持。诸心是指一切甚深的大乘经典，这一部经是一切大乘经典的总持法门。 你想想，如果菩萨遇不到这个法门，怎能够成佛呢？遇到亦是弥陀神力的加持。 住三摩地，至于成佛。 三摩地就是念佛三昧，安住定中，得成正觉。我们完全定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定在这一句佛号之中，二六时中一定要做到。 大势至菩萨讲，正念相继，整个修行的功夫就是这一句正念相继。正怀疑就不正，夹杂亦不正，相继是不中断，一句接一句就成功了。 这个法门的确简单容易，人人都能够修，人人都应当修，就怕自己不肯做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不肯做是不知道这个法门之好，不知道这个法门利益之大。利益在哪里？你立刻就能够享受到。如果讲这个利益要到来生，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享受到，这一生得不到。讲老实说话，我就不愿意学，我要学的是现前就得利益，我自愿意学。如果学了现前得不到利益，等到来生来世，我就不容易接受。这个法门确实能够令你立刻得到利益，前面讲的清净解脱是真正可以得到的。身心清净，烦恼少，智慧增长。智慧怎会增长呢？ 你接触一切人一切事，你的见解看法想法同以前不一样，就是智慧增长。以前迷，现在不迷，以前看不清楚，现在看得清清楚楚，以前不知道怎样处理好，现在处理得头头是道，有条不紊。 智慧现前， 点样繁杂嘅问题到你面前都冇晒咗。真正嘅解脱，学咗马上就有用，一直到成佛，呢个方法都不能改变。实在讲，呢个就系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所讲嘅呢两句经文。我喺李老师嗰度主修灵验，灵验我至少讲咗七八篇，大势至圆通章我亦讲咗好多篇，亦都马马虎虎、含糊弄统嘅讲过去，因为唔认识。以后睇到印光大师将大势至圆通章单独提出嚟，附喺净土四经后边，成为净土五经，至引起我嘅注意，至发现呢一章经系整个灵验嘅精华。灵验嘅精华唔系观音菩萨以根圆通章，而系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。我发现佢系净宗嘅心经，波野心经系波野部嘅心经，唔单止系净宗嘅心经，仲系一大藏教嘅心经。于是呢、这个新嘅观点又由呢一愿里边得到证明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道众生成佛道，就凭呢一句佛号，就凭呢一部无量寿经，呢、这个系根本经。所以故得讲花言法花都系此经之引导，呢句说话我完全同意，一啲都无错。花言法花既然系本经嘅引导，咁整个大藏经唔使讲呢，因为整个大藏经都系花言嘅眷属，花言嘅枝叶，咁就知道此经系一切经嘅中心，系大种持法门。所以一部经、一句佛号，一直到成佛，这个是大势至菩萨所修的。下莲居居士的净修捷要里面讲，净宗初祖是大势至菩萨，我过去没有听人讲过，亦想不出来，这个是他见地高明之处。我看到他这一句话，我承认同意，我立刻就想我可以做个注解， 大势至菩萨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净宗初祖。 我过去学花严，在花严落了很大的功夫，我相信念佛法门是从花严经得来的。 普贤菩萨在花严会上提倡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净宗初祖。 在中国第一个提倡专修专横的是慧远大师，慧远大师是中国的初祖。以前讲初祖，我哋都想到慧远大师，依家讲初祖，我要问你讲边一位初祖？有法界初祖、娑婆初祖、中国初祖，呢啲系我同夏老居士家嘅注解，就好清楚、好明白。呢一愿普等三昧愿，实在就系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嘅浓缩精华，越嚟越精。我哋只知道嗰部经嘅份量。将来有机会，我好好的再讲一篇圆通章，因为过去都没讲好，意思没讲出来，不是我论法，是当时我的程度水平不到。 定中常共无量无边一切诸佛，不失定义。 这个是四十五定中共佛愿，弥陀威神加持这些菩萨，令他们在定中、在三昧之中能供养十方无量无边诸佛，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，这些是一定的道理。 这种殊胜的利益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自有，不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都会有呢？是弥陀威神加持他们。 所以菩萨虽然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念无量寿经，执持弥陀名号，以这个方法教化众生，他在任何地方入定，定中都能够似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一样，可以遍供十方诸佛，不失定义。这个确实是普贤菩萨的境界，这个就是不往生，亦得到同往生相同的利益。这个是对十方菩萨讲的，不是对普通人讲的。 我作佛时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。 这一段文和前面的意思相同，前面讲十方佛刹诸菩萨众，这个地方讲他方世界诸菩萨众。他方指极乐世界以外，和前面讲的完全相同，亦是有这个缘分。缘好难，好珍贵，希望同修要珍惜。 因为人生好短暂，人与人相处一生能见几多次面，何必要做冤家做对头呢？有乜嘢咁了不起嘅事要过意唔去呢？所以唔好同任何一个人结怨。我哋喺菩提道上，只能够一帆风顺，毫无障碍。 别人阻碍我，大概系我前生阻碍佢，障就结咗啦。所以真正学佛嘅人，决定冇怨恨嘅心，心智会清净，智会平等。 正离生法，获陀罗尼。 呢两句就系四十路获陀罗尼缘。离生就系永远离开三界嘅生死，亦就系永脱轮回。菩萨喺六道度众生，即世间离世间，并唔系真嘅唔到呢个世间嚟，佢同我哋喺埋一齐，喺一齐点讲系离世间？我哋有业力，有生死轮回，佢冇。佢是愿力来的，佢喜欢来就来，喜欢去就去，自己完全作得了主。 所以佢是成愿再来，我们是业力再来，无可奈何，不来亦都不得。佢想不来就不来，想要来就来，佢是大自在，这个就是正离生法。 所以六道里面哪一道佢都可以去，婴儿什么身得道，他就示现什么身，真的得大自在。获陀罗尼，陀罗尼就是总持法门，这里是讲心得安住意。好像达摩到中国来的时候，为何是一个修行人，心不安，求达摩祖师为他安心。获陀罗尼，心就安了，真正得到安身立命之处。我们没有遇到达摩，我们所得安身立命处比达摩仲殊胜。我们的心安住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安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之中。西方世界依正庄严，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处，这个是获陀罗尼的意义。陀罗尼亦翻译为总持，总持有法陀罗尼、意陀罗尼、咒陀罗尼、忍陀罗尼。在这个地方不用详细的讲，好像这样的名词术语，各位可以看注解，在佛学词典教成佛数都注得很详细。 清净欢喜得平等住，修菩萨行具足得本，应时不获一二三忍。 这个是四十七文明得忍缘。清净欢喜容易懂，身心清净，法喜充满，得平等住，这个亦是经题上的平等。心要平等，平等是诸佛的体相。前面讲过十法界的因行，佛法界就是平等，菩萨法界是六道，菩萨修六道，佛修平等觉，得平等处，他们是菩萨，居然同佛平等，同佛无两样。所以十方众生如果在弥陀如来见相闻名，或者是有机缘遇到这个法门，听到这个法门，真正明了欢喜发愿修学，都可以讲是入如来家，得毕竟平等三门。如果这一点我们得不到，实在讲这一种殊胜的机缘，我们真的要当面错过。因此我们用功夫要以平等心理念平等觉， 阿弥陀佛就是平等觉，经文跟我们讲得很清楚。佛问阿难，你要不要见平等觉啊？他说我要见，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。 所以我们要用平等心来念无量寿经，用平等心来持这一句名号，那就是得平等住的意义。由此可知，菩萨可以修的，我们亦能修。前面同各位解释得好多，这一句名号就是实相，就是法界全体，就是诸法平等的体性。只要能够念，念念相续，一直念下去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念到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咁就得平等住，同十方菩萨冇二冇别。咁样嘅心行就系菩萨行。行系生活行为，生活行为凡夫同菩萨有乜嘢唔一样呢？凡夫着衫食饭，菩萨亦着衫食饭。释迦牟尼佛自然喺呢个世间亦着衫食饭，每一日亦要做工作，亦要接待人客，冇两样，所以从形象睇唔出嚟。唔一样喺边度呢？ 心唔一样，佢嘅心清净平等，觉而不迷，所以称佢为佛，称佢为菩萨。我哋嘅心唔清净，唔平等，迷惑颠倒，所以叫做凡夫。 除此之外，冇乜嘢两样。由此可知，平等呢一句系非常嘅重要。清净同平等系相辅相成嘅。点样至能够得到平等心呢？ 先要修清净心。 如何令心清净呢？ 一定先令心平等。 两者相辅相成，平等就系喺一切境缘之中，不要分别执着，不分别，我哋嘅心至会清净。实在讲，就系《楞严经》净默上教光大师所倡导嘅舍色用根。 舍色用根就是平等住菩萨行。 根是指六根根性，在眼是见性，在耳是闻性，六根的根性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见外面的境界上是平等的。不是外面境界上平等，是他的心平等，没有一切分别执着，于一切境界中不起心不动念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 清楚明了就是觉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清净，不分别不执着就是平等。 无一样不清楚，无一样不明了。不单止眼前的事情明了，过去的事未来的事都明了，因为他心平等，过去现在未来都照见。我们不能理解，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平等，有分别有执着，所以过去未来一无所知。我们到这里才明白什么是得平等住，什么是修菩萨行。具足得本，得本就是以这一部经典，以这个法门自行化他。 应时不获一二三忍， 这些是非常不思议的果报。一二三忍，经文后面有注解，本经讲三种忍：第一音响忍，第二右顺忍，第三无生法忍。即使我们对于前面两个名词陌生，但是对于第三个熟悉，亦就能够理解。三种忍都在一句名号之中，这件事谁个知道呢？这三种忍不是一般菩萨能够得到的。细说在本经第十五品，以后自然会讲到。三忍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，的确不可思议。 人王经中讲五忍，将菩萨分为五大类，都用忍来说，你就晓得忍是几咁重要。 不能忍不得，无论乜嘢境界都要忍，唔受佢嘅干扰，对顺境心里边喜欢喜心，贪爱心，我要忍。逆境中睇到呢个人唔顺眼，睇到呢件事不同快，亦要忍，咁系修行。真正讲修行，功夫都喺呢度，不能忍 就不能成就。金刚经讲， 一切法得成于忍， 那些是讲世出世间一切法，能忍的人能成功，不能忍的人就注定失败。世出世间法无例外，所以人王经将菩萨五十一个位次用五种忍来标示明白。第一是服忍，服是服住压住，忍不住亦都要忍，要勉强的忍，这个是初步的功夫。再进一步，第二个阶段是信忍，理论逐渐通达明白了，相信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训，能忍。再进一步功夫深了，能纯忍，幸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个是第三阶段。第四阶段是无生法忍，最后最高的是如来果地上直灭忍。初地、二地、三地属于顺忍。 由此可知，三言位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都是服忍，到登地、初地、二地、三地是顺忍，四、五、六地是顺忍，七、八、九地是无生法忍，十地等觉如来果地称直灭忍。 如果从此而睇，第三忍决定是无生法忍。换句话讲，右顺忍相当于《人王经》讲的顺忍，右顺忍纯忍意思好接近，音响忍相当于《人王经》上的顺忍。咁菩萨的果位，我哋就明白都是登地大菩萨，真正不可思议。三言位的菩萨闻得呢一部经典，依照呢个法门修学，自行化他。虽然唔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由于弥陀威神加持，能令佢哋立刻登初地到十地，立刻就提升到地上菩萨。这个是弥陀宏愿，对十方诸菩萨所发的大愿，给予菩萨真实的利益。 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 这个就是末后一愿，现证不退愿。例如楞严经常所讲的，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 证得圆满的心性，自性的体相德用，他们都能够现前亲证。末后一句是总结， 不能现证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 不取正觉一句是总结，四十八愿到此讲圆满。这一品我们一共讲了十次，这一部经过去讲了几篇，亦以这一次讲得详细，讲得透彻。如果没有时间读全经听全经，能够念这一段听这一段，亦有很大的好处，能启发同修的信心，帮助你发愿，认真的修学净土法门。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